第33集。 老管家看样子的确不太想多谈这段往事，但也许是顾及到孟昭的警察身份，他还是继续说道： 小俊妈妈死前跟任总一直在闹离婚，但因为财产分割的问题一直都没离成。后来小俊妈妈的身体就越来越差，精神也不大好，还动不动就昏厥过去，有一天晚上凌晨突然就自杀了。 动不动就晕厥，那心脏会骤停吗？ 骤不骤停我不知道，反正就是挺严重的，得好一会儿才会醒过来。 自杀之前是不是意识会经常模糊不清？ 好像是这样，出门经常忘带钥匙，有一次走丢了还让警察给送回来的。 孟昭点了点头，跟陆时琛对视一眼，然后继续问老管家： 那任俊母亲自杀后，任俊跟任海的关系就变得很糟糕？ 这件事给小俊留下了很深的心理阴影。我记得那时候小俊主动转学到寄宿学校，周末也不回家，回家就把自己锁到房间里，不跟任总说一句话。哎，后来啊，小俊的性格变了不少。他以前虽然也不是多活泼的孩子，但也不像后来这么不爱说话。夫人也是，那么好的一个人年纪轻轻就走了，哎，真是造孽呀。 看来这任海被吴嘉义害死，还真是恶人自有恶人磨。谢谢您了，那我们就不多打扰了。 老管家点点头，仍然是一副唉声叹气的模样，看起来因为这件事儿对任海也颇有怨言。孟昭他们刚出庭院，任斌的电话就来了。 林哥，医院那边怎么说？ 孟队，这边的护士说任俊确实把任海接回家过，但那些药物每次都是任俊亲自过来取。至于吴嘉义，他很谨慎，平时基本不会主动去碰药物。 知道了。 挂断电话，孟昭对陆时琛说： 看来当晚任俊提供那袋带有吴嘉义指纹的证据，有可能并非如他所说是吴嘉义亲手交给他的。 如果证据是早就准备好的，那让警方获得证据的时间基本上是可控的。只要在合适的时间将证据交给警方，然后再立刻通知吴嘉义案件的进展，诱导吴嘉义开上事先准备的那辆悍马逃跑，谋杀吴嘉义的目的就可以实现。 两个人走到一处树下的阴凉处，孟昭从一旁被铲除的草皮上薅了一根草下来，长时间在太阳底下暴晒，那草皮上的草已经微微的枯萎了。 任海走了不到一个月，任俊就让老管家连院子里的草皮都连根铲了，这可能不是怕睹物思人，而是恨得掘地三尺。 恨 就是仇视、厌恶、心怀怨气，是一种跟爱相反的情感，不过就深刻程度来说是一致的。你没体会过就算了，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这么看来，吴嘉义自以为瞒过了任俊这个傻儿子，不声不响地弄死了任海，但没想到他可能不过是任俊借刀杀人的工具。 如果假设成立，任俊确实是借吴嘉义的手杀死的任海，他这么恨任海，那应该跟吴嘉义是同盟才对。但为什么又要处心积虑地伪造证据陷害吴嘉义？那他是不是也在恨着吴嘉义呢？ 是啊，杀害吴嘉义的目的又是什么呢？只是单纯的不希望吴嘉义侵吞自己的资产，还是他有其他某种仇恨吴嘉义的理由？ 孟昭给程韵打去了电话。 程韵，你现在把任俊传唤到局里，我有事要问他。还有，把临江药业自创办至今的发展脉络整理一份给我发过来。 收到。 在等待程韵回话的时间里，孟昭捏着那根草在手指之间绕来绕去。 任俊真的会是那个幕后推手吗？如果是他，绕这么大个弯子将吴氏集团连根拔起，动机又会是什么呢？ 就在这时，程韵来了电话。 怎么样？ 赵哥，任俊他现在不在明潭。 他去哪儿了？ 他没说，只是含糊其辞。我后来查了一下他的行程记录，好像 去了盐城。 又是盐城？任俊去盐城做什么？盐城现在有什么还值得关注的？盐城，难不成是魏昌河？他什么时候回来？ 明天，他说明天一回来就到市局。 让盐城警方协助我们尽快找到任俊，找到之后立刻送回明潭。 嗯，收到。 早上不到八点，孟昭和陆时琛踏进了刑侦办公室。程韵正站在工位前打电话，一见孟昭进来，他就抬头急切地说： 昭哥，任俊关机了。 关机了？ 孟昭从程韵的手里接过电话，按照号码拨了一遍，听筒内传来了机械的女声提示音： 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 孟昭放下听筒，在手机上输入一串号码发给了张潮。 潮哥，帮忙定位一下这个手机号最后出现的位置。 OK， 没问题。 孟昭收起手机，看向程韵： 昨天让你整理的临江药业相关资料怎么样了？ 都整理好了。 程韵将桌子上的一沓资料递给了孟昭。孟昭和陆时琛快速地浏览了一遍。 临江药业创始人为任海和李如，第一任董事长竟然不是任海，这个叫李如的女人是谁？ 她是任俊的母亲，当时任海和李如一起创业，起主导作用的不是任海，而是李如。李如在公司威望很高的，占有绝对的控制权。 李如死之前是不是正在和任海闹离婚？如果离婚，那任海会怎么样？ 对，夫妻两个当时就是因为公司财产分割的问题才迟迟没有离婚的，主要是任海这边不同意。至于离了婚会怎样？ 从股权配比上来看，一旦离了婚，任海是去是留，基本上都是李如说了算。从两个人的关系来看，任海的结局很可能就是拿到一笔钱，然后就被扫地出门，与临江药业再无关联。 果然，一旦失去了对临江药业的控制权，那吴嘉义和任海共同谋划的药品研发项目也会就此流产。这样的话，吴嘉义参与谋杀李如的可能性就非常大。任俊可能已经发现了这一点，由此才会对吴嘉义抱有这么大的恨意，进而滋生出报仇的想法。 确实，吴嘉义为了让任海夺回临江药业的控制权，很可能在这件事情上教唆任海犯罪。 这时张潮发来了语音消息： 这儿，对方的手机上安装了反定位装置，而且还很专业，无法实现定位啊。 孟昭跟陆时琛对望一眼，此刻两个人都很清楚，无论是任俊答应回来，又或者是忽然失联，还是说他的手机上安装了专业的反定位装置，这都大大的增加了任俊身上的嫌疑。孟昭的脑海之中再次浮现出任俊那副唯唯诺诺的模样。 这样一个人真的会是那个策划了一切的幕后推手吗？ 孟昭问程韵。 盐城警方那边有没有消息？ 没有，主要是现在无法确认任俊一定是在盐城。我之所以判断他在盐城，是因为他的车最后经过了盐城的高速路闸口，但下了高速路之后他有没有去别的地方就不知道了。 想了想，孟昭再次给盐城公安的赵队拨了电话。 师哥，昨天拜托你们帮忙寻找任俊有结果了吗？ 还没有，我这边昨晚派人通宵排查了高速路口的监控，都没有找到任俊的行踪。那辆车从高速公路下来之后，经过的小路普遍没有监控，究竟现在是不是在盐城的底线内还很难说。小孟，我查到了任俊在盐城有一家控股的子公司，我派人过去问问任俊有没有到过那里。 行，那师哥，麻烦你一有消息就立刻通知我。 没问题。 一直到下午两点，任俊都依然处于失联状态。盐城警方那边也传来消息说任俊并没有出现在子公司里，要不要去盐城亲自找人呢？任俊最后途经的高速路口是在盐城，魏昌河最后路面是在盐城。20年前涉及祝文秀、祝瑞、吴嘉义、陆承泽、陈玉的那起民工讨薪案，也是发生在盐城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盐城这个地名似乎在办案过程之中频繁出现，以至于孟昭有一种预感，接下来盐城或许还会发生什么事情。